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32集，本王帮你二。尼安公主的婢子们乍见之下也慌乱了，纷纷去找竹竿一类的旧人，会浮水的皆是侍卫，可是侍卫都是男子，尼安公主金枝玉叶，只怕碰了他的身子，第二日就要被砍了脑袋，无人上前相救。况且尼安公主落水的地方也实在是太远了。沈妙被推入池塘中，是从池塘边跌落的，是以落水的地方离池塘边也不远，可是尼安公主好端端的竟是直接落水，落到池塘中间去了，便是连那竹竿都够不着了。沈妙瞧着这副滑稽的模样，竟然觉得有些好笑，不过眼下却不是在水中看戏的时候，众人手忙脚乱的时候，他却是悠然自得地浮水往池塘边游去。方游到池塘边上，金哲和谷雨已经满脸慌乱地要拉他起来，才到一半便听得一声怒喝， 这是怎么回事？ 只见自花园外走来两名男子，一男子金色华服，头戴玉冠，面色阴沉的几乎要滴水，将俊朗的模样生生地破坏了三分，另一人却是流金紫袍，玄色大氅，半块银质的面具遮着脸，倒是也不敢艳骨英姿，不紧不慢地跟着黄符号的脚步往这头走来。 回殿下，公主落水了。 那些仆人连忙禀明，瞧着一众下人手忙脚乱的模样，黄甫浩深深吸了一口气，下意识的去看身边瑞王的神色。可是瑞王戴着面具，面具下的唇微微勾着，谁能瞧得清楚他此刻在想什么？他沉声对身后的侍卫喝道， 去，还不快去。 那侍卫面色一僵，却也无可奈何，飞身朝池塘中掠去，大约是会浮水又有些武功的，当即便将失成落汤鸡的明安公主捞到了岸边。明安公主呛了不少水，上岸的第一件事就是尖叫着指向沈妙， 这个贱人推我进水，太子哥哥你替我杀了他。 明安公主也是气急败坏了，这般的话都能当着众人的面说出口。黄甫浩心中一惊，开口阻止他道， 明安。 明安公主一愣，这才瞧见黄甫浩身边竟然还站着瑞王，他吓了一跳，随即脸色又愤怒的涨红，在这样风华绝代的男人面前如此狼狈，若是地上有个洞，明安公主都恨不得钻进去，而这一切都是拜沈妙所赐。金哲没忍住替沈妙反驳道， 公主殿下这话好没道理，明明是我家姑娘先落的水，如何又能腾出手去推公主殿下？我家姑娘又不是神仙，哪有这样三头六臂的能耐？ 你算个什么东西，敢如此同本宫说话？ 尼安公主不怒反笑， 哼，你的意思是本宫在污蔑沈妙吗？来人，把这个胡言乱语的贱婢给本宫抓起来。 沈妙冷然一笑，将金哲挡在身后说道，哼，公主殿下是秦国人，金哲是我的人，这里是明齐，秦国人什么时候能在明齐的土地上随便撒野了？他用了撒野二字，可谓是一点也不客气，饶是黄甫浩也忍不住多看了他一眼。 你放肆！ 明安公主喝道，臣女不觉得自己放肆。沈妙气势丝毫不弱，她如今又不是当初在秦国忍气吞声的沈皇后，况且连个丫鬟都护不住，这辈子却也是白活了。如明安公主这样仗着身份撒野的，对付她连用脑子也不必。这里是秦国人的府邸，明安公主的下人们早已送来披风替明安公主遮着裸露的身子，可是 沈庙却没有。他来的时候，丁香色披风已然湿透，几乎是贴在身上，便是金哲和谷雨想用身子挡着他也不成。黄符号盯着沈庙，却是有些放肆了。就在这时，却见瑞王轻笑一声，忽而脱下身上的玄色大氅，轻飘飘地丢在沈庙身上，恰好将沈庙照了个严严实实。这举动不由得让周围人都是一愣。这大梁的瑞王自来定经开始就是独来独往，同明启没有什么交情，也不刻意与秦国交好，莫名其妙的竟然会为沈庙解围。黄符号瞧着沈庙的目光有些深思，明安公主却是妒忌地咬紧了唇。惊蛰和谷雨扶着沈庙站起身来，明安公主已经按捺不住说道， 分明就是你推本宫下去的，若不是你，本宫好端端的怎么会掉下湖中？莫非是我下人推的本宫？ 沈庙一笑，他虽然头发也全都湿透了，可从容坦荡的神色比起现在气急败坏的明安公主倒显得端庄了许多。他道，臣女的婢子已经替臣女解释了，臣女自己先落的水，如何去推公主殿下？或许是公主殿下自己不小心滑倒也说不定。 本宫若是自己滑倒，如何能滑到池塘中央去？ 那就巧了，臣女也不是力大无穷的壮士，实在是不能将公主推到池塘中央那么远的地方。沈庙不咸不淡地说道，一声轻笑忽而一出，众人抬眼看去，却见那瑞王勾了勾唇，只是他虽然在笑，却也看不到面具下是何神情，反倒让人觉得有些捉摸不透。明安公主咬了咬牙，看向瑞王， 殿下既然在此，不是明齐人，也不是秦国人，烦请殿下来主持公道，看本宫与沈庙究竟谁在说谎。 黄符号想要阻拦明安公主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，黄符号心中怒火冲天，明安公主性子骄纵，却又没有什么头脑。她虽然知道今日明安公主是冲着沈庙来的，却也没有料到明安公主会用这样蠢的法子。一个不好，回头沈庙一出苦肉计，明安公主也落不得好。更巧的是，今日那大梁的瑞王不知怎么的突然前来拜访，还看到这混乱的一幕，黄符号简直想掐死明安公主。沈庙垂着眼眸，明安公主倒是仰着头一脸希冀地望着他，黄符号面上生出些尴尬。瑞王勾了勾唇说道， 本王为何要管这些琐事？ 明安公主一愣，沈庙暗中翻了个白眼， 贵府也挺热闹的。 瑞王的话也听不出来是不是嘲讽，只是那云淡风轻的语气突然让黄符号生出了一些不喜。他瞧了一眼披着瑞王大氅的沈庙，忽而微微笑了，说道， 哈，今日不过是误会一场，只是没想到沈小姐也会因此受累，本宫在此替舍妹向沈小姐道歉，还望沈小姐不要介怀。 太子哥哥， 明安公主没有料到黄符号竟然会对沈庙服软，心中一急，不满地喝出声，却被黄符号冷冷地瞪了一眼，不敢再出声了，只是看着沈庙的目光却是又妒又恨。沈庙瞧着黄符号淡淡地说道，太子殿下都发话了，臣女不敢不从。这宽容的话说的也是不情不愿，十分勉强似的，让明安公主又是心头火起，黄符号也是一怔，意味深长地看向沈庙。沈庙垂眸，脸下眸中万千情绪。黄符号这个人，表面上瞧着宽和有礼，实则最是狠辣。这种狠辣同黄符号的狠辣不同，是连厌恶都无法掩饰的。当初他在秦国的时候，有一次黄符号喝醉了，竟然想要侮辱他， 若非是谷雨拼死护着他的清白，只怕他便是后来回到了明启宫中，首先等着他的就是一条白绫。明启皇室不会容许不贞的皇后。然后，虽然如此，谷雨却因为冒犯了皇甫浩，被皇甫浩当时便用侍卫的佩剑刺死了。沈庙永远也无法忘记，皇甫浩将剑在已经死去的谷雨身上戳了好几个窟窿，血不停地流出来，皇甫浩却是命人将谷雨的尸体丢到了狼堆。他什么都不能做，在秦国失去了一个最亲的人，连为谷雨收尸也办不到。若说对明安公主，沈庙有的是厌恶，对皇甫浩却是带了血仇的恨，只是如今他还没有办法让皇甫浩付出代价罢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